北京时间2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趁着夜呢慢慢安静下来，我们在10点大陆机能够非常直接的、简单的、方便的、特殊的、情意绵绵的聊聊天。欢迎你啊，来到10点大陆机，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收听收看直播的10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呢我忽然感觉眼睛很累，然后点了很多的眼药水，现在终于有点缓解。忽然会觉得青春这个词啊离我越来越远，虽然我的心态非常的阳光和年轻，但是有些时候身体的反应啊恢复的程度确实不是一个青春期里的人了。我就坐在那个冷冷的沙发的一个角落滴点眼药水的时候，忽然想到今天晚上跟大家聊聊青春期这个话题吧。青春期很长，有的人怎么定义青春期呢？从几岁到几岁，看了看官方的定义是10岁到24岁，我觉得应该还很长吧。有的人也许生了小 baby， 现在还是青春期感觉，也许心态调整的好吧。那今天晚上聊聊青春期，那在收听收看节目亲爱的大家你们哦，你认为你的青春期是什么样子？它是什么颜色的？话筒飞了啊，重回来。你认为你的青春期是什么样子的？什么颜色的？怎么概括你理想当中的一个青春期是什么样的？啊，他的生活结构、你身边的朋友以及你自身反馈出来的自信度，是不是有过自卑的心理、有过叛逆的想法？这些都是伴随着漫长青春期的时间。那今天呢，我想跟所有的青春期啊正在经历青春期的朋友一起聊聊，或者你回去看看青春期的时候，你可以怀念一下70后80后的青春期的样子。我想今天晚上一定是个不一样的夜晚啊！今天是周二吧，是工作的第二天，希望大家在这个城市渐渐静下来的时候呢，也可以慢慢的进入到10点大陆机的节奏当中。通过微信关爱青年计划可以关注这个微信公号啊，在直播间里看到我跟我聊天，也可以通过花椒关注10点大陆机。每个人的青春期都有不一样的定位，你的教育、你的经历、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你学习的部分、你感兴趣的那些领域不一样，所以你的青春期被定义成不同的样子。青春期大概存在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的正在经历的路上，比如现在正是学生的朋友，大正好正值青春期。那我呢现在是37岁，我可以回眸看一看我的青春是什么样子的。总之青春期有很多很多的色彩，我特别喜欢青春期的色彩是绿色的鲜亮的颜色，而不是灰色的。比如那个最近播的很多关于青春期的电影啊，《悲伤逆流成河》，我不希望青春期充满了校园的淋巴，充满了一些社会不安。我希望我们的青春期永远有期待感，永远的热泪盈眶，敢爱敢恨，有理想 还懂事，这好像是一个特别理想的青春期度过的方式。当然现实的生活有太多主观的客观的原因呢，左右着我们的青春期的发展的走向以及它的颜色的转变。我在直播间，我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想听听你的青春期是什么颜色的，属于你的青春期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期待的青春期青春是什么样子，都可以跟我来讲一讲。其实在我的听众的群体当中有70后、80后、90后，甚至还有00后，所以呢我可以看到不同样貌的青春期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也非常期待。我的手机里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丫头说我的定义是永远18岁，所以还没有过青春期，就像谭咏麟先生一样，永远 25 forever 25，永远25岁。很多朋友说我现在还在经历青春期呢，心灵上是青春期啊。还有的朋友这个说青春期早熟，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已经爱上黑夜了，已经很敏感了。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解读青春的样子啊。我们的朋友王二说我永远未成年的，你看大家都现在就很好，但是大家一定不能说我永远未成年的就可以撒娇就可以不承担责任。 No，你一定有一个年轻的向上的精神和身体，然后更多承受或者更多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感来啊。欢迎各位正在进场的十点打路机的朋友，还有花椒的朋友，像51号先生、蓝子欣、我的不完美、CF7、卡尼舞、琴声秀啊，还有空空不空、子夜、好想、最长的电影、极品欧巴。还有山楚楚，我老是怕念错他的名字，廖玉还是廖爵呀？你好，晚上好，你在哪里听我的直播，看我的直播呢？希望大家都今天快乐啊！同样也准备了很多有代表性的歌曲啊，我手写了一个歌单，你可以看看这些歌你喜欢哪首啊？你可以看得到吗？你喜欢哪首歌我可以放给你听。首先呢第一首歌，我来看看我的顺序，应该是第五首歌。那这首歌确实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在我年轻或者在我20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而且它反映了30岁左右的青中年的这样一个人呢会面对社会时的一些经历和考验啊。耿乐徐静蕾的演出也非常的让我印象深刻，永远记得耿乐失业之后在地铁里永远不停坐1号线2号线，为了不让他的另外一半知道他失业的这样一个现状，而在地铁里度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有请开往春天的地铁。 目光交错，我依然还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最后一眼 别喜欢这个手写的文字，有时我也会很难过，只是骄傲不让我说。嗯，这部电影建议大家去看看，开往春天的地铁啊，那个时候的年代的电影呢，充满了那种复古的味道啊，有唱片店，有地铁站，有人来人往的陌生的面孔。 目光交错，我依然还在追赶，开往春天的地铁。惩罚，只是我害怕有天你不和我说话。我已经能让对你用尽所有方法， 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夜色正阑珊，有很多朋友正在陆续的进场，我也忽然感到我的嗓子也会在开始显出疲劳的部分哈。啊，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曾经在北京坐一号线二号线时候的激动的样子，那时候哪有这么多的线呢，八通线是三号线五号线没有，完全没有啊。第一次见到地铁的时候我个人很兴奋啊，生怕坐错了站，坐反了方向啊，也坐过早班车，也坐过末班车，我都经历过。嗯，现在呢，你是否也经历过坐早班车、末班车的时候的，样子呢？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像现在那么多人，03年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第一次去王府井的时候，站在那个桥上，看到车水马龙的样子，觉得哇，这是个大城市该有的样子。我这个人喜欢 sneaker， 我喜欢球鞋，我就去那些耐克的 factory 的工厂店，看到那些球鞋的时候会想，哇，这个鞋店是我在我的家乡一年都看不到鞋的数量的样子，我会特别喜欢逛球鞋店。我也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很多的部分啊，背着一个小背包，带着一个Walkman 呢、啊，然后去琉璃厂，然后去鼓楼，去新街口，然后从王府井直走走走走很远去看各种各样的唱片店、外贸时装店，有复古的夹克 oversize 那种大帽衫。哇、wow, 那个青春期的样子非常非常我怀念的哦，那种感觉。现在我虽然37岁，但是我也会找找那个感觉。那有些店还真的依然在哈、啊、有的时候只是换了一个经营的内容。十分可惜的是唱片店现在几乎已经越来越少了。记得在几年之前还有一些书店啊，有些商场里会有一个唱片店的一角落，现在都被他智能手机代替了哈。有些时候呢，我们想下载一首歌，完全找不到，是因为有版权的问题。我是很多 APP 的付费用户，但是我依然下不到我想要下的歌。嗯， 十分的难过。以前做音乐节目的时候还是真是拿 CD 去的，现在好像都是以一种高介质的方式去播放给大家。是的，现在的青春呢，正在经历青春的这些年轻人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内容不一样。你们有数字，你们有发达的科技感、现代感，一部手机可以你了解，迅速了解全世界，至少这个内容你可以通过一个小时的认识可以完全了解一些部分啊。而我们那个时候想要了解一些知识真的是要看书，没有互联网。我记得在九几年九九年左右是有聊天室刚刚出现的时候，我很奇怪，有一次我在那个学校出来下来玩，跟朋友一起，然后看到很多人对着一个电脑，那么叫电脑 PC 啊，然后一个对话框，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我就去网吧里看他们在干嘛，他们在聊天。那个时候的聊天室啊，起个网名叫什么轻舞飞扬啊，文慧啊，杨征啊，就互相聊。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会聊出什么来呢？之后才知道，对面就是活生生另外一个 ID， 是鲜活活的人啊，网友啊。互联网发达了之后呢，我们会从互联网上学习一些新鲜的东西。当然，互联网也有它非常怎么说灰色的一面啊，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互联网。怎么样，我说了这么多我的青春期，你们的青春期是什么样子的？看到猫儿叽叽关注了我，谢谢，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广东深圳的朋友，深圳的天气最近怎么样啊？深圳那个时候还真的是遍土都是黄金的深圳啊，我们的特区非常好的一个城市。我有很多朋友，做录音师的朋友啊，做音乐的朋友也在深圳。深圳真的是一个很国际很洋气的地方，有机会去深圳玩啊。青春期什么颜色呢？我在想我的青春期应该是什么颜色的呢？读大学那会儿应该是绿色的，应该是新鲜的绿色，但不是那种特别跳的那种明亮的黄绿色，是应该是纯纯的草地的颜色。读大学我还是比较认真的去读了我的四年大学，没有浪费时间。然后我学习了音乐，系统的学习了音乐，虽然不是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哈，但是我也是自己很用功的，私底下弹钢琴，然后跟我喜欢的小伙伴组乐队也经历了一些大学应该有的样子哈，乐队的朋友的离散，然后去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去外边演出我弹键盘，然后还有鼓手萨克斯手，我们都是个小乐队啊，很好玩。还有经历了很多的打篮球打架，跟兄弟的班级争，不客气的说，我们美术系和音乐系都是排在最后两名的，但我们战胜了美术系还是很开心的。你的青春是什么样子？我静候大家的光临。今天晚上大家好像来的人比较多，分享的比较少啊，难道你没有正值青春期吗？如果你在的话，不要让我觉得很孤单啊，我这个37岁的心态很青春的男子在直播间建外大街14号在面对着长安街东西双向的车来来往往的时候，你跟我聊聊天啊，哪怕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候，晚上好周准，我也很开心。也许后来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坐在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舞台，我把我想要表达的话说给你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至于后面的反馈，你给我的感觉，也许我可以通过花椒可以看得到，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据可以看得到，但是我还是一个平常的人，希望得到更多更多的了解，我们更多更多的互动。有首歌叫后来，是那个导演啊，那个女孩叫什么来着，那个女生导演，我一下疏忽的叫什么来着，你们提醒我一下。那个唱后来，因为它是日本的原来的旋律，被刘若英呢拿来嫁接之后呢被大家了解，其实后来有很多的版本。既然今天晚上跟青春有关系，我们就有请苏运莹啊。我喜欢这个版本，口哨出来的时候就青春洋溢的样子，虽然后来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你才慢慢消失在人海，但是那个青春期我们经历的时候，那个颜色应该是发亮发光的啊。后来有请会唱歌的在海边长大的苏运莹。 栀子花七岁仲夏，你吻我的那个夜晚。 然想起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啊，我们的同学都发福了啊，都已经变成了成年中年人的样子，然后见到了彼此之后会想起小时候，哎呦，这是那个跳高特别好的丁飞，这是那个唱歌特别好的周准等等，那个想法会觉得时光一晃而过哈，我们转眼都成了中年人啊。那次呢大家在开玩笑说有一个网上现在好多搞笑的图片啊，会在群里传来传去，微信群里有一个朋友发了一张图片，上面写着，哎，过40岁已经40岁的朋友可以去超市门口免费领两盒鸡蛋了啊，好朋友们免费领两盒啊。 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如何回忆我对这些话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 我是曹轩宾，十点八路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我想和那时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来到了22:23:47，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了大概20分钟、25分钟左右的时间哈。欢迎陆续进场的朋友，我知道很多熟悉的朋友依然还在看我的直播。有些人呢会因为一天的工作很辛苦，不想再动手打字哈。既然你们都在，那我就知道你们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你们。我们像朋友一样的聊聊青春这个关键的词，青春期。在青春期，每个人都有大把的想法哈，特别是在15岁左右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发生了第二次发育的变化之后，你的想法又有突飞猛进的一些改变，比如说叛逆啊，有自己的小世界，不再那么的想跟父母待在一起，还是想融入一些小小的团队里、小组织里。还有就是在于第二竞争的出现之后，你会对异性有渴望，这个时候就容易犯一些很幼稚的错误哈，一些简单的道理，一些你认为很简单的道理，其实在慢慢的人生长路上，你会慢慢懂得，哦，那个时候我还自己挺单纯、挺天真且无邪的哈。关于漫长的青春期，每个人都有一把话要说，但是要用简简单的几句话说呢，也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哈。我们先说要成长这个关键词，成长其实在不可逆最好的年华里，就是要用尽力气去做一件事，去爱一个人。我现在想问问这些年轻的朋友啊，90后啊、00后这些朋友，因为我是80后，我了解我们那代人是不是特别的 open 的，不是那么的开放的，我们会有一些些的胆怯，那个胆怯是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当然我们也是非常有拓展能力和跟时间赛跑的80后一代，我们正在经历的时间的变革，我们赶上了很多的一些新鲜的事物，我们努力再去跟上这些新鲜的事物。其实每一个像我们80后看60后70后的时候，也有大把的一些想法。那90后00后，比如说坐在我直播间外的我们的导播两位都是90后的朋友，我每次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自己跟他们有差太多，但是每次我当 观察细节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进电梯的速度是我的一倍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年轻的生命。我们的恒恒，技术大拿，乐队的吉他手，编曲小王子，他是95年的男生，他的世界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有95年的朋友，你会觉得他的那个比如说笑点啊，关注点真的跟我们80后是截然不同的，而且听的音乐是截然不同的，是那种高级丧的感觉。他说在外面听我的直播，高级丧就是那种非常高级，而且有他自己的态度啊。嗯，毕竟他是95年啊，比我小太多太多，但是我会觉得在我的眼中他是属于那种特别上进的95后的青春期的朋友，每天看书，很少玩智能游戏，而且耳机里都是音乐，都是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他一定会有一个相当相当棒的再往后的年华的时光。我觉得这句话是我对他说，也是对所有我收音机前和我的视频旁边那些95后90后的朋友说，你们是永远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我作为37岁的哥哥叔叔特别羡慕你们。当然我也可以用我的感受去跟你们一些人生的经验哈。来说一条这个我写的字哈。你是否有四个模样？其实不管是90后00后还是80后70后，一般都会有这四个模样。第一个是在朋友面前特疯癫，你看那个恒恒平常特别少言寡语，也许在朋友面前他也是很疯癫的，搞笑能手，智能达人，就也许哈。还有就是一个在恋人面前表现完美，谁会在恋人面前不完美呢？刚刚进入热恋期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最光鲜亮丽的面展现给恋人啊。还有就是一个只身一个人的脆弱，我知道夜晚的时候我们会显出脆弱的部分，大家会显出那种很自然而然的想要去分享，想要去倾诉，然后被人倾听，被关怀呵护。还有一个就是在陌生人群当中的安静，我觉得我这个镜头会体会的比较多。我在陌生人的群体当中，那不是安静，那真的这整个就是一个特别不爱说话的人。随着年纪增长我会变化，但是那个安安静静的自己听歌，各种逛唱片店，各种我心中也有那种高级丧的时候，那种沮丧的心情的时候，也会在我的偶尔片刻或者偶尔宁静稍微有点微醺的时候唤他出来陪陪我。就像大张伟在做客有奇葩说的时候，他经常说话不停不停不停，因为大张伟是特别地道的北京孩子，大家好，大张伟，然后他说话永远都是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那什么，他老说哎呀，其实我是两个人，我的弟弟在我的这边，能不能拿出来跟大家聊聊天。其实每个人都是分裂的，看你怎么分裂，分裂的恰到好处就是艺术家，分裂的不恰到好处就是精神病。所以说人生都是这样，慢慢的去体会青春期的美好。接下来一首歌是什么呢？我一会儿放给你听。谢谢大家关注了我，夏末你好，然后静若分享了我，你们都出来了，让我们这个夜晚不太寂寞。执念说懒懒不打字，看着你的画面，听着你的声音也是一种放松。好吧，我希望这都是大家的心声。我也希望我们的 leader 们，我们的听评员们，我们的这个统计数据的关于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统计的人员可以知道这些感受。我竭尽我的全力让十点打录机在夜晚是大家一起团聚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有爱的有正能量的好地方。时间来到了22:29:27，接下来这首歌呢也适合今天晚上的天气，因为白天的时候天气非常的通透，能见度也不错，温度没有那么冷也没有那么热，刚刚好啊。你也可以在下午2-3点的时候可以喝一个下午茶，在外面喝咖啡也不会觉得有一点点打寒战，没有的啊。接下来呢这首歌是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好的歌手，而且这个歌手是我的朋友分享的朋友圈的，我听到这首歌就立刻想要分享给大家。他的名叫做陈倩飞，你们有了解过吗？恒恒，你有听过陈倩飞这个名字吗？有吗？恒恒，陈倩飞一个女的歌手，没有吧？有吗？好，既然95后的年轻人没有听过陈倩飞，我们就听听陈倩飞带来这首晚风。前奏只有8秒钟，他英文歌唱的也不错，大家可以搜索他。晚风正在你身边围绕，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瞳，迎着风静看水影朦胧，流浪无尽星空，忘掉那些我不曾 荡，随我吟波逐浪，那欢唱的更欢唱，欢声更欢声，就像你还在身旁。 每当这个城市进入秋天的时候，我觉得北京是最漂亮的季节，每个人在秋天的北京里感受着这个城市独有的味道，不管是枫叶红了，还是那样通透的阳光和清晨清亮的眼神啊，我特别喜欢北京的秋天，不冷不热，然后会可以体会到温暖和被需要的感受。我在十点大陆记的节目当中，经常在深秋的夜晚听听音乐，看看路上的行人，需要被关怀被呵护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在这个城市 穿梭在谁的身影，直到天色未明都消失的踪影，晚风轻轻飘荡，现实的不去想，那失望也不失望，惆怅也不惆怅，都在风中 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但愿遇到一晚与你准时听见，但愿遇到你，等你来找我。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枯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刚刚说了我们的青年广播的优秀的这个我们的导播，以及还有我非常喜欢那个九五后的恒恒，他现在一定在看一本艺术的硕士的书啊，他正在考研究生。你看他的生活是那么的充满正能量。其实，在我们的心情里，有一位也是很年轻的女歌手，英国女歌手 Adele 啊，她是一个非常出众的灵魂的歌手 ，soul 灵魂唱法一级棒的人。如果她没有一个前男友的，他们之间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成就那些经典的好歌曲啊， Someone Like You 这些歌曲都是让我们觉得哇，他有多大的经历，对这个男人有多深的爱恋。可他只有20几岁的时候，他已经红遍了英格兰，红遍了英国，然后在全英音乐奖上几乎所有都被他斩获， Grammy 的时候所有都被他斩获。我觉得Adele 是一个成功的歌手，也许她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因为女性成功的有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情感的滋润。不管怎样，有些遗憾，有些失落，有助于音乐的创作，也是一件好事，至少幸福了千万的歌迷。那今天晚上呢，因为跟青春有关的回忆的部分呢，我特意挑了一首我还特别喜欢 Adele 的歌曲，因为 Adele 的歌呢，你可以在任何时段听，都有一种重新来过的感觉。今天呢，我放了一首不是经常被 DJ 放的歌曲，这歌的名字叫做 When We Were Young， 前奏只有短短18秒，可以听听到底他在唱些什么。 When We Were Young， Were 过去， Were W-E-R-E Were， 但我们也年轻过啊。 Sometimes Young。 Everybody loves the things you do， From the way you talk To the way you move。Everybody here is watching you 这首 When We Were Young 能够感受到优秀的音乐，超级的编曲，无敌的唱将 Adele 以他的制作团队送给我们在这个夜晚洗涤心灵的歌声。这个声音来自于 Adele， 这个节目来自于十点大陆机，他正在北京建外大街十四号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全心全意的呈现给你。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 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22:4225钟，欢迎你收听收看，是咱们的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怎么样，这个关口你点赞快点，不要停，点赞。看到的张二宝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听友咯，一级用户啊，叫做萌新宝宝，好多年不听广播，准的都开始怀旧了。哪有，只是这期让你碰上了，其他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都是可以跳到天花板上的，特别开心。对，我是周软。想起了老白，想起了先听为快，是不是想起了先听为快那些日子，想起了青春，想起了周华健张信哲，那年冬天为了他特意去天意买的棒球手到天意都没了，对不对？还有那时候想起的雪人，哎呦，你过得好吗？这么多年，张二宝，你跟谁是老朋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说的这些话让我觉得很温暖。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just like a movie 哈、，just like a soul。So， 我们希望呢，我们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正在经历青春，还是可以回去看看他的时候。都青春无悔就对了。本来想放很多老狼的歌曲，我就觉得他们是，你说准子是否今天会放这首歌，哎，我不就不按套路出牌。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青春期里有一个重要的谁也逃不掉的关键词，你们猜是什么？辣丢是寂寞，非常的寂寞和孤单。有的时候我们缺少朋友啊、我们真的是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经验到达不了那个点，所以我们缺少朋友，缺少交流，会自闭、孤独、寂寞。在这时候真的会容易做一些傻事，犯一些愚蠢的小行为。我提醒大家，在进入青春期的朋友们一定要因为现在好像大家变得成熟的早嘛，早熟，因为互联网那么发达，我们可以得到任何想要的信息。谢谢六六姐姐送我的掌声和桃花，不要停啊！你们都有小小花，都不要停。我们的导播还有我们的监制都看着呢。哟，准子今天那个听众互动特好，送了特礼物，这节目明年要不给他加点钱啊？想太多了。So， 我希望正在经历青春期的朋友呢，我们都不应该孤单，在你觉得孤单寂寞的时候，有书陪着你，有音乐陪着你，有那些可以有充满正能量的事物参照物陪着你的时候，我们就不应该孤单，对不对？常石磊的外表不是那么出众嘛，他甚至不能说是好看，但是张磊的音乐却是浓浓的倾诉。也许在常石磊学习音乐、接受音乐的那个过程当中，并不是特别受人关注的，但是他在音乐当中找到了光彩的自己。 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为了见到你才来到这世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你为了找到我也来到这世界。怕孤单，只为了要见面，拼命寻找对方。后来我们变得孤单，只因为太害怕，有天会更孤单。 每当我如果你在看视频直播的话，看到《成长的烦恼》这些经典的角色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的时候，他们都现在有的都老年人了，有的是中年人哈。他们在这部剧中结下了深刻的友谊，因为他们的生活也许在拍完电影之后会有简单的交集，但是这种串联却是他们生命当中最最宝贵的财富。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虽然青春期的时候确实显得汹涌澎湃了一点点，对不对？ 孤单，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们都不需要再孤单，偶尔我们也会落单，就从这里开始，我 还在追光者，送给青春期的朋友。一道光打在你的脸上，会有一个人迅速捕捉到那道光。你们在有光的清晨、午后、黄昏一起走啊。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起，我决定为你做一个很勇敢的人。 从今往后，我也会牢牢地抓住你的手。 非常喜欢陈宁儿的歌声以及她的样子哈，有雀斑的女孩总有一些特别的味道。这个声音来自于陈宁儿，追光者。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达路机，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非常感谢今天晚上所有到场的朋友，我戴上了我的眼镜哈，就像一个教书的先生一样，忽然变得一个样子。我也希望在正值青春的朋友，你们好好的把握这个难得的生命经验，然后你可以从书本上得到一些浅显的知识点，然后多去实践，多交朋友，多交好朋友，不要滥交朋友。然后呢，真的有机会多看书，多读书，把你的兴趣呢，发展的广泛一点。当然有一个你特别喜好的东西，要坚持的爱下去，学下去。谢谢二宝送我的初吻，小宝好了吗？小宝睡着了吗？人生会有变化，每个阶段都要去完成不同阶段的事情。不管你是每天晚上在这里，就是静静的看着我，听我，然后睡去的朋友，还是真的是可以在经过了一天的工作学习之后，还有这份情怀和情谊，跟我打字，跟我聊天，送我赞，送我奖品的朋友，我都十分的谢谢大家。当然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我更愿意看到大家其乐融融，互相攀谈聊天的场景。青春永远都在我们的心里，不管你正在经历还是回眸去看它。希望青春永驻，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永远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微笑的面庞，去迎接每一个清晨和日落。还有就是遇对人的时候要豁达，要真诚，不要虚伪和做作。十点达路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你还在直播间等着我，我也会在直播间等候各位的光临。也希望每晚我们的相聚都是一种生命的提升。也不要忘记接下来的夜歌，伍洲彤先生的夜歌，我要回家了。在回家路上，我会回想这一期的节目说的话，走好我们青春的路。最后一首歌也是许巍的歌曲《灿烂》。我发现许巍现在活得也非常的有规律，像一个有正常生活的中年人一样去面对他的生活。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要健身哦，要跑步，要修理自己的身体，修为自己的内心，变成更好的人，谈何容易呢？加油吧。锻炼是为了更好的吃，对不对？拜拜。 平静的森林，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 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